半天以后嘴巴里面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不爱吃了。 而且好多小孩啊，就光吃核桃呢，他可能不太乐意，因为吃多了以后，里边有一点涩的感觉。 没错，比较干燥。哦，能买到，超市搞个活动。第一，你不知道哪儿来的；第二，你也不知道新不新鲜；第三呢，您去农贸市场看，您看看，哎呦呵，暴土扬长的，真的很多阿姨妈妈很。核桃仁也是完整的呀，整个核桃仁您自己拿回家，我不是开玩笑的，就您自己包那核桃真的都包不成这么整个的，对不对？ 是是是，特别的这个方。赠品一共是四斤， 没错， 而且呢每一个呢都是单独的包装， 哎，都是一个 独立包装，然后搁在一个大箱子里边哈，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过瘾。 当然了，所以我要提醒给大家， 你单吃这个核桃的话呢，多吃几个会觉得有点这个苦涩或者过于油腻了哈，还有点干。如果把这个枣和核桃呢结合起，选择礼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挠头哈， 对， 你像这个要送人的话真的非常好，老人喜欢，小孩也喜欢， 当然了，所以我就是说这一点好了，买东西一定要买的实实在。新疆的薄皮核桃，所以这俩是完美的结合，保证您的口感的同时，这个营养方面真的来说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再来说第二点的话，就性价比 了， 当然了。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原产的大枣和它的核桃组合而成的枣加核桃。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 货真价实， 哎，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 确实是，您说这一天不喝点茉莉花茶，早晨不喝点茉莉花茶，就感觉醒过盹儿来似的。 哎，就是喝完那就特踏实。但是今儿要说这个。福建这儿的根儿，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四川的茉莉花茶您喝过吗？ 嚯，四川的这离得挺远的。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这茉莉花茶 是这样的， 四川青城山的这个川茶，青城原来叫青城茶啊，青城绿茶，非常好的茶青，海拔1100多米，云雾缭绕，6斤的鲜茉莉花才能配出这一斤茶青，味道融进去。 到6斤这茉莉花还能再用吗？ 哎，花就不要了，花就不要了。哎，有人做那个香。 得24小时算印一炉，一比一的这种配比，一斤茶一斤花，这边印一炉它得不停的翻不停的搅，它不是说放那就不管了。哎，人不合眼，对吧？啊，不停的在搅这个花，当然得倒班啊，倒班啊，最后才能出来这么一斤好茶，再千里挑， 那舍不得下这料吧？确实是啊，但是呢，这个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对， 是吧？他舍得下料，肯定这价格就 这样的好的茉莉花。做这方面还是真实惠， 真实惠。因为什么呢？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一直说要强调的是，就可以是这个我们的听众以实惠而来。 不是那种的，以前咱们说马口铁的那个大铁皮桶啊，对吧？口粮茶一看呢就是北京人操，对吧？不，人家讲究，现在里边密封好。不当直接再加一斤茶啊！ 那你想这个市场价三斤的青城山的茉莉花茶得多少钱？ 如果是这个档次的，但是青城山也有普通的茶，但是这个档次的话。 打一个五折呢？不到五折。 一千大几的五折 啊。 一千大几的五折，七八百块钱，七百多块钱， 499块钱，三斤茶叶。 是个漏，说实话，那这个咱们北京人话叫是个漏。那平均下来，这一斤茶才100多块钱。 嗯， 一百多块钱，您在茶庄里面高碎都未必能买到好的。 00015515幺，我们的这款茶叶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拿到手以后，看完这个茶叶以后再付款，买一个踏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是真是够本的， 是的。 另外一点，它用的是老的工艺，等于说这个印制啊，一斤的茶青得用到5到6斤的茉莉花。 对，一斤茶青配。打成沫了，您那高碎从哪儿来的？那不都是都打出来的，对吧？ 所以说这款茶拿到我们公司以后，拿到台里以后，人家给我们这个同事。 那口茉莉花香，茉莉花茶那个味儿，可是您以前没有喝过这个青城山的茶青做出来的茉莉花，您尝尝，我觉得不比原来传统的茶。 品质回馈度，其中包括三斤的茉莉花茶，在市场上得10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真的是。 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9号至10月21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爱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